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莉莉·克拉瑞特耸了耸肩，此时玛拉·戴恩看向了我们这边，他咬紧了牙关，下巴前探，伸长了脖子。压低的讨论声从坐在那圈草坪椅上的人群中传来，可我听不出他们具体在说些什么。一个鬓角很长的年轻男子突然不再说话，视线从印有福特字样的帽檐底下投了过来，注视着我们。我在想，这个男的会不会就是要和莉莉·克拉瑞特订婚的那个人。你考虑过上大学吗？比方说位于库罗维的美国西海岸大学。我开始向莉莉·克拉瑞特追问起来，感觉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获得奖学金的办法有很多，莉莉·克拉瑞特，不只是参加洲际科学展这一种。莉莉·克拉瑞特抬起视线，仔细探寻着我的目光，他的眼睛在阳光下晕染上金黄的色泽。他是在认真考虑吗？莉莉，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真的，不论你需要什么 SAT 考试的学习资料也好，寻找合适的奖学金选题也行，哪怕要我做担保人帮你申请大学贷款，我也绝不推辞。我还可以帮你到克莱姆森大学去找找关系，虽然我没有威尔达·卡尔普那样的影响力。话说到这儿，我想艾文·哈尔绝对可以，他应该会愿意帮助我的妹妹。于是我向莉莉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会试试看的。莉莉·克拉瑞特抿紧了嘴唇，她强忍着情绪，迅速地眨了眨眼皮，好像画面刺痛了她的眼睛。好是好，可是克莱姆森实在太远了吧？那么从社区大学开始啊？我很着急。莉莉·克拉瑞特因为背对着那边，所以可能没有察觉到那圈男人窃窃私语正在酝酿着什么。我父亲把玛拉·戴恩叫了过去，不难看出他们是在谈论与我有关的事情。根据克拉尔·瑞贝卡的肢体语言判断，显然他也注意到了，并且感到十分的担心。她对离开男人圈子来到炸锅旁帮忙的丈夫低声说着什么，她的两只眼睛不安地转动着。每当她意识到战火即将点燃的时候，就会露出这种胆怯而痛苦的神情。 我还可以帮你租间公寓，就挨在学校附近，你可以直接走着去上学。 据我所知，几个妹妹都还没有正式拿到驾照。我想莉莉·克拉瑞特大概会和我当年一样，觉得在城市街道穿行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她的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我十岁那年父亲带回家的那只伯莱鸡产下的淡绿色的鸡蛋那么大。莉莉·克拉瑞特脸上夹杂着惊骇和惊奇两种情绪，她慌忙说， 我不知道，我得先问问爸爸。 她紧张地梳理好散落的发丝，并将它们重新梳好。 还有克雷格。 我握住了他的手， 莉莉，你用不着去问任何人，莉莉，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已经快满18岁了。 尽管他的其他情况我都不甚清楚，但我确实记得他的出生日期。他出生的那年11月的第一周下了一场大雪， 妈妈本来想给他起名字叫 Winter， 就是冬天的意思，但是被父亲给否决了。父亲从没听说过这样的名字。实际上在这之前，妈妈的两胎都相继流产了。当时父亲盼着妈妈至少能再生出一个男孩，好让那男孩和 Joy 作伴。但是 Lily Clarita 的出生让父亲的希望落了空。于是只要不会让教会里的伙伴为之侧目，父亲根本不在乎母亲给莉莉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此时莉莉再次重申，我得问问爸爸的意见。可是我知道，如果他真的这么做，无异于直接放弃这样的机会。自从那次意外之后，他需要我照料的时候就变多了，有一阵子他的状态真的非常糟糕。我知道莉莉接下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却已经想不出更多的借口了。 而且就算我已经年满18岁，也不代表一个人就可以目无尊长。我继承了妈妈的性情，在许多方面都跟妈妈很像，虽然我努力抗争，却总也无法彻底消去。我不希望自己偏离正轨，变得像妈妈，还有我，是吗？ 我打断了他。我在家里的形象肯定是个走上歪路的坏典型。 我可没这么说，你别把这话硬安在我身上。 莉莉的双颊染上了颜色，水彩描绘的小红点酒在她的脸上。 我可不像玛拉丹还有艾薇·克里斯汀。我明白你为什么会跑到克莱姆森去，珍妮·贝斯。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完全赞同你的做法，但是我能理解你会这么做的原因。我也知道克拉尔·瑞贝卡多次写信去问你要钱，而你每次都会寄过来。有好几次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可能就撑不下去了。这些我都知道，我并不傻。 莉莉把手抽了回去，放到了自己的腿上，紧紧地交握起来。 这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才希望你能至少考虑一下这个建议。你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莉莉·克拉瑞特。你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做什么。你随时都可以回到这里，只要你心里认定这儿这样的生活最适合你。但至少在那之前，你应该知道莱恩山丘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莉莉明显有些反感地皱起了鼻子。 危险的大城市，人们会遭遇到抢劫，甚至被人杀害，而且都挤在楼房里，一层一层叠着。到了那种地方，我肯定会疯掉的。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在我高中2年级，维尔达·卡尔普第一次和我讨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几乎和莉莉说出了一样的话。 事实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莉莉·克拉瑞特。城市里的生活很有意思，那儿十分忙碌，但总是生机勃勃的，有许多可以去看，可以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你在这儿根本接触不到的机会。这样吧，你寒假的时候过来找我玩，过来亲自确认一下城市里和你想的是不是一样，好吗？ 我不确定自己要拿什么来支付莉莉的机票钱，也不知道怎么把她弄到夏洛特机场，或者说怎么才能把她脱离父亲的掌控。但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想到这个办法。有一瞬间，我觉得莉莉·克拉瑞特整个人仿佛都被点亮了。那是一个心怀好奇、头脑聪颖的人心中的向往和渴望。 我说不好。 莉莉回头看了一眼那对男人，这才发现他们正议论着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得再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 莉莉脸上那憧憬的神情迅速暗淡下来，让人猝不及防。 你不用费神担心我 Jennifer，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克雷格有份好工作，如果他以后能攒下这些钱，没准什么时候还能从他叔叔手里把那间饼丸公司给买下来。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像 Maladayan 还有 Ivy Christine 那样生活的。 我抬头看见 Maladayan 正朝我们走过来。 最起码你先考虑一下，先过来找我玩，在圣诞节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城市里过圣诞节，在那之后你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考虑自己毕业之后要做什么。 我打开钱包，抽出一张名片塞到他的手上，并合拢他的手指，把名片握紧。 你先别着急做决定行吗？给我发邮件或者打电话，我们可以再深入地谈一谈。 莉莉顿时就被名片给吸引了，但她还是迅速地把手翻转过去，将它藏进了裙子的折层里。 可是在我满世界到处乱跑的时候，克雷格他不会傻了吧唧地等着我。他21岁了，已经准备好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活了。 要是他真的爱你，他肯定会等你的，莉莉。他会等你，等到你也准备好的时候。 我的声音几乎就要变成耳语了，我尽量不想让第三个人听见更多我们的对话。一旦家里人得知这件事儿，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坚决反对，而莉莉·克拉瑞特则会沦为扭曲的高压攻势下的牺牲品。 莉莉·克拉瑞特， 马拉丹恩的嗓音十分的刺耳，快去帮克拉尔·瑞贝卡把食物端上桌。他摆出了一副不容争辩的态度，明确彰显着其聚会负责人的身份。 我们还在谈话呢 Maladayan， 我抗议道。 好像你也应该去帮忙端吃的吧，还是说你已经忘记了该怎么做？ Maladayan 把小宝宝从我腿上一把抓起，让小宝宝半梦半醒地站在地上，然后又轻轻推了推他的屁股， 到那边去跟其他孩子一块玩。要是你之前肯听我的话，乖乖睡上一觉，就不会在生日聚会上一个人缩在这边了。 小男孩慢慢地找到平衡，摇摇摆摆地走开了。他胖乎乎的小腿向外弓起，如同一个迷你的橄榄球后卫，光着的小脚丫仿佛毫无痛感一样走在满是石子的地面上。莉莉·克拉瑞特急忙站起身迅速离开了。 我觉得你可别插手他的事情， 马拉丹尖声尖气地说着，他伸出手指戳到我的面前，像是要给坐在草坪椅上的那群男人表演一场好戏。 我吓了一跳，往后退去。 你说什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不这样认为。 你肯定是在撺掇他，让他自己拿主意。别把你那些有害思想灌输给他，他是个好姑娘，美好的生活就在前方等着他。他会在这间屋子里和一个莱恩山丘的男人结婚，而你觉得无法忍受，因为这些你都没有。 他像是故意抬高了嗓门吸引人们的注意。我知道马拉丹是故意的。我们之间这场对峙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女人的口舌之争往往先是受到鼓励，等到必要的时候男人们再出面调停。看到大家转过头来，我一下子也来火了。 相信我，你不会喜欢我的回答的。 我四下搜寻星期五的身影，打算现在就带着他离开这儿。我可不能在这种时候爆发，要是马拉丹 当真和我算起旧账，后果绝对会是灾难性的。 是吗？为什么不会？你不过就是知道些无关紧要的琐事罢了，不是吗？还能有什么？你有份了不起的工作，在纽约赚着大钱，你觉得比我们所有人都更聪明是吧？够了，马拉丹，看在上帝的份上，今天可是你孩子的生日。 我站起身来与马拉丹平视，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围在秋千和跷跷板一带玩耍的孩子们此时已经停下动作，满脸沮丧地注视着我们。我很熟悉这种神情，他们是在等待炸弹爆开的瞬间，预感到一个普通的日子又将陷入冲突与混乱当中。他们深知这类事情的规律，正如我们当初一样。这个家几乎永无宁日，总会因为什么事情轻易的就点燃战火。马拉丹凑到我的眼前， 你连孩子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应该怎么养育我的孩子？ 此时克拉尔·瑞贝卡突然大喊一声，开饭了，仿佛他没有留意到身边这一触即发的大灾难。拉尔维也跟着补充了一句，说趁现在还是热的，大家快来吃。愿上帝保佑拉维。我虽然几乎还不了解这个人，却已经喜欢上了他。他和克拉尔·瑞贝卡一样，因为家里的矛盾冲突而感到懊丧不已。人群稀稀疏疏地动了起来，他们从草坪椅上起身，挪到了餐桌的旁边。我的父亲，也就是家族中年纪最长的男人，将会念诵一段祷词，以净化食物供大家食用。马拉丹恩向我使了个警告的眼色，这才和我分开，走向不同的方向。我绕过桌子，在女人们围坐的那头，挨着克拉尔·瑞贝卡和她的孩子坐了下来。星期五悄悄地站到我的脚下，准备搜寻掉到地上的碎屑。父亲念完祷词之后，大家便按平常的节奏开吃了。过去与现在在这一刻奇妙地重叠了。从以前开始，全家人围坐在食物面前，就一直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至于具体吃些什么，分量会有多少，则完全取决于当季的收成。我们所吃的东西，基本上是自己耕种或者森林里采摘的食物。在有机食品大行其道之前，便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和克拉尔·瑞贝卡聊了一会儿，又观察了他们母女相处的方式，还看到他和拉维隔着桌子相视而笑。此刻我突然意识到，若不是圣徒兄弟会明令规定男人和女人必须分坐于桌子两端，他们俩肯定会紧挨在一起。我很想知道克雷格，也就是即将要和莉莉·克拉瑞特结婚的那个男人，会不会也会像拉尔维一样体贴。虽然我很想阻止莉莉过早的结婚，但我同样也盼望着莉莉能够获得幸福。吃完饭之后，马拉丹恩把蛋糕端了上来，他大惊小怪地插上蜡烛，打趣地拍走那些伸向奶油蛋糕的小手。孩子们咯咯地笑着，声音响亮而又甜美，像这样的生日蛋糕的确是相当罕见。看到他们眼巴巴地等到自己那块蛋糕，然后开始细细品味的时候，你很难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就连我父亲似乎也因此而十分开心，他一边笑着，一边和一个年轻男子，我猜就是莉莉·克拉瑞特的未婚夫，

此刻没有眼泪，鸟雀纷飞，你恨得好憔悴，爱上的我本以为可以一辈子不跟谁，那此刻没有眼泪，我却流泪，不住苦的赞美，让我付出不怕心碎，是你最好的 最古老的国界，再不求你。